草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天气晴到多云，扩散条件比较好，空气清新，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将有持续时间比较长的降雨过程，气温骤降，请随时关注降水和降温的情况，合理安排出行和穿衣。再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是晴转多云，东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温度22度，最小相对湿度20%。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温度7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今天的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是2级，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今天的洗车指数是4。今天夜间到明天有降水，所以不适合擦洗车辆。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天气情况。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本市的早高峰仍未完全散去，拥堵路段主要集中在城区主要干线的以下地段。在西部地区，西三环路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目前是从莲花桥一直持续到西三环路的紫竹桥。在西二环路，同样也是内环自南向北方向，目前拥堵路段呢是从蔡虎营桥一直持续到东二环路的月坛北桥。在东部地区，东二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在左安门桥桥区到建国门桥桥区，整个东二环的南段目前呢都处于严重拥堵状况。在东三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分钟寺桥一直持续到东三环路的京广桥。在东四环路目前同样也是在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四方桥一直持续到东四环路的慈云寺桥。除此之外呢，在北部地区目前北二环路内环自西向东方向拥堵路段是从德胜门桥持续到雍和宫桥的桥区。而在北四环路目前外环自东向西方向呢，从惠新东桥一直到学院桥也有比较严重的拥堵情况出现。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04，欢迎收听来自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每逢这个桃花节呀、红叶节的时候呢，这个香山地区啊都是人满为患。 对， 现在我们开私家车的朋友也多啊，所以呢，停车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 是， 好多游客呢，因为不知道景区的停车位已买，还是死白脸往里开，所以造成这个拥堵，进也进不去，出也出不来，甚至有的时候呢，导致走路的人都受到影响。 那是因为这路整个排上那一溜啊，本身那边你知道，它就是一个逐渐的往山坡上开的那么一个小坡道。 对，道窄， 对， 错车都不太好错、 没错， 所以呢很让人着急。不过现在这个问题呢已经得到了解决。如果最近啊您打算奔香山那个地方去赏花的话 啊， 您呢可以提前啊通过手机软件来查询停车的空位，而且呢就是走的时候呢您还可以提前的在手机上进行快捷支付。其实在手机上进行快捷支付呢、目前在城市的很多这个商场啊地下停车库都已经实现了啊、但是香山这会儿已经可以了。 这点其实我们现在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啊，开车的朋友经常出行的话，我相信就过去的这一年您已经感受到一个非常快速的发展变化了。以前来讲那就都是大家在那儿反正一个个排着挨这儿交钱，身上还得备点零钱，准备点钢镚什么的， 耽误功夫。说白了，真是有点耽误功夫。 现在已经全部都是这个提前的查询，哪有空地儿，去了以后结账，你都可以在临上车之前，通过手机客户端来直接进行操作。走的时候抬杆识别过去了。 其实香山周边啊，就是有正规的停车场是十个，除了现在有一个呢准备这个拆修之外呢，另外九个呢、都已经上线了。而且呢，就之前我们都不知道，只是喜欢把车停在离它最近的四号和五号，所以那里面也是特别堵。其实周边还有其他几个都是我们可以选择来停车的啊，真是让我们觉得生活特别方便，这就是智能改变生活。不过说智能改变生活呢，前两天有听众还问到了关于这个扫地机器人的事儿。那么最近呢，中国消费者协会啊专门做了一个测试，发布了大家常用的20款扫地机器人的比较试验结果 啊， 这个结果呢还是可以的吧，还是可以的啊。不过他们这次做的这个比较非常的细，比如说覆盖率啊、清洁能力啊、这个边边角角的清洁能力啊，包括这个毛发的清洁率、缠绕性、什么越障能力都做了一个比较，包括价钱上。因为涉及很多品牌呢，我们也不便太说啊。但是总而言之呢，人家就是提醒大家，就是扫地机器人呢不可能完全清扫到家里的每一个死角。 对， 不是说您买了这个之后您就不用动手清扫了，像我们这尤其是厨房那个边边角角特别爱掉渣子什么的，您呢真指不上他， 他人家现 在他想做他也做不到。 你就想吧，这个扫地机器人啊，人家再设计的说多合理，他也是一个或者圆的或者方的这么一个机器，对吧？你走的过程当中，他这儿说给你有这个往外吹气的地儿，能先把这土壤起来，然后呢那个笤帚在那转着，嗖扫，扫完了以后再拿吸尘器再给吸起来，各种各样的这个功能，其实都我们可以去想象，就是在模拟一个人工的比较聪明的劳动能手的清洁能力。但即便是这样，他也仍然，我们看他干活就知道，有一些地方他很着急，他就在那在那转半天。最后看着很落寞的掉头出来了。 说白了就是劳动最光荣哈，有的时候我们还得动手。为什么说这个话题？因为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啊，为了帮爸爸妈妈就解决这个工作，不是工作啊，这个劳动，所以呢会买这么一个当做礼物送给他们。但是呢你也别全指着他啊，即便是表现能力比较好的这些样机也做不到说完全边边角角打扫的好。但有一个特别可喜，就是所有的这20个样机啊，在整个的测试过程当中呢，说吸这个头发和什么宠物毛的能力都挺强的， 这是 全都特别强。 这是家里头其实让大家最挠头的东西。 对，所以呢，也是提示大家啊，不管怎么样，它的高度呀、这个能力呀，包括这个价格都是参差不齐的。大家呢也是根据自己家里的家具的高度去选购您所需要的扫地机器人，因为尺寸不对的话呢，可能会影响它在过程当中啊进行它能力的释放。 就是当您尤其是想咱们说一些柜子床底下什么的，它得够薄够矮它才能钻进去。还有一点，咱刚才说到这个宠物的毛发和人的这个头发掉啊，它是能给清干净，但是呢您也得注意一下，咱们现在很多的这些智能家电啊，它是需要保养的，您别让它闷头天天干活，您不照顾它的情绪，它那头发清洗的时间长了以后 还是会有一些缠绕在那个轮子上，真等它堵死了您再想剪开那就很困难了。平时定期的每次清洗完了以后，就是每次吸完地及时的清到里面的这个垃圾，同时把轮子里面藏的这些脏东西也帮着给踢一下。 对，虽然它叫机器人啊，但是毕竟它是机器而不是人。好吧，分享了今天的话题呢，开始我们今天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啊。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啊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帮友们求助，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取得联系，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大家求助的一些问题啊。 今天这是大家判断我今天来不来，然后好决定问不问一些跟电子相关的问题。 对啊，有听众特别逗，直接问啊，今天有大棚吗？如果今天没有大棚怎么办呢？ 就改问点做饭的 炒菜的问题。其实系统这个安卓手机系统也挺灵的哈。 对对对， 今天鼓捣电脑，我看 有一次你咳嗽没来的时候，我们俩反正就是一个聊苹果一个聊安卓，也挺合适， 挺好挺好啊。来，我们先看看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啊。这位听众呢想自己动手，他说我想自己啊跟家学做粗粮面包，说有没有会做的帮友啊，能不能教教我，或者呢哪位知道什么地方有专门学这个，能不能告诉我。 嗯， 专门学习做粗粮面包的，就是家常的这种好像没有特别的，一般他就一块堆都学了，这什么 各种细粮面包也有 是吧？ 对 对 对, 对， 学面点、这倒用不着。我觉得据我的了解啊，咱们帮团里有好多的阿姨老大姐们都会做这个、所以您求助的话应该这个问题不难解决啊。李女士电话是13801193719 13801193716，对不起啊、13801193716。 其实买一个那个叫什么面包机，现在家里头我看好多中老年朋友特喜欢这个，因为发出来吧比那个馒头呢要软和，但又没有市场上买的面包那么甜，所以呢比较适合中老年朋友长期的吃。 反正有的人就是习惯用那个做，做出来还不错，有的人就是鼓捣半天然后也尝试了几次、就是老失败，所以就放弃了。你不这还有一位转让面包机的呢。好，我们来看下面这个问题啊。 哎， 这位说想问一下帮友有什么办法能够去掉书本上的圆珠笔的字迹。 哦，书本上粘上了想恢复清洁是吧？ 对呀、咱小时候上学那会儿有的时候说淘气哈，说划了点什么笔道子跟本上了或者书上了，好像也没什么招吧，它不像铅笔一擦就掉了。 有招，有招， 涂改液呀、 不用不用，就前提是看您啊，您这圆珠笔字迹底下的那个正经书上印的东西您还要不要，那要不要的话那就直接涂改液，这是能盖住再重写一层。如果说底儿上的东西您还要，这个您得试。如果您是圆珠笔道蹭的衣服上特好办，沾点汽油，那是一个溶解剂、直接就给擦了。 啊、 但是 它是纸啊， 书上沾汽油本身纸不怕，但是怕书上那个油墨那个字儿，很有可能您这么一擦，连圆珠笔印和字儿都没了。 哦， 这个是存在这个可能的。 因为涂改液的话，它还是有那个白色的那个印记，不会说一点都看不出来， 对 是吧？因为它跟那个纸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是。 看看哪位听众朋友有辙啊，能不能跟这位分享分享啊。 嗯， 他没有留电话， 没留电话。对、咱们节目里头要大家知道有什么方法能在书本上圆珠笔字迹只去它不去底下的字儿，我估计是这意思。 行、我们来看下面的问题啊。 这位朋友说想送孩子一个手机啊作为生日礼物，这初中生适合用什么手机啊？我自己在这琢磨呀、我说这iPhone 苹果不适合，为什么？这学生拿着手机他容易 攀比，这不利于孩子成长。您有这个意识，我觉得首先得值得肯定啊。但是到底说适不适合使，这咱们再讨论。然后呢，其他的他也列举了一些，就咱们的这些国产的这些品牌，安卓系统的很多大品牌的手机，他说感觉呢这些东西差别不大，我也不知道到底最后该给孩子送什么。 好吧，那么我们也问问收音机前的各位啊，如果想送给一个初中生一部手机的话， 送什么合适？ 送什么合适？关键是为什么？ 对， 是吧？ 你给出理由来呢？ 品牌其实好多，因为咱们国产的品牌，我觉得都挺适合中学生的。但是功能上啊，价格上啊，有什么更合理的地方啊？请大家给分享一下。来看看这个听众的问题，他说我的小乌龟不见了，说该上周刚养的，那就是说还没养熟呢，是吧？ 啊， 他说本来想让他活动一下。不是那个熟啊，就是熟悉的熟。 我知道， 熟悉的熟啊。他说本来想让他出来活动一下，就从那缸里给滴了出来了。没想到他跑了。说我们家也没开门啊，他不会真跑了吧？ 不着急。 据我的判断，因为我们家有这个小乌龟嘛。 啊。 他跑不远。 对。 他也跑不出这门。 对。 他不定在哪个犄角旮旯那儿猫着呢。 对。 因为最开始我们家养乌龟的时候吧，就是也给他放出来。 啊。 然后他就特别爱去那个黑的地儿。 对。 哪儿黑奔哪儿钻，然后那个旮旯里什么床底下什么柜子边儿啊，就后来你知道之后你就奔那儿去，他一般都躲在那儿了。啊。 这一类的小动物啊，乌龟猫。包括扫地机器人 都爱奔着旮旯去。 这其实都是因为它跑到一半，它要没电了，它也就憋里头出不来了 啊！ 你找它都得费点功夫，而且呢，就这些动物，它们可能真实的是会出现在一些我们绝对意想不到、匪夷所思的地方，就是沙发底下，你知道，沙发那边很窄啊，就咱们平时你说伸个笤帚进去清扫都不行。我亲眼见到一只这么胖的猫。 不知道他怎么进去的，是吧？ 他就想往那一趴的时候，你感觉他那个骨头没了，呜，变成一张纸了，钻进去了。 好吧，当然我们今天不找猫啊，我们帮这位听众找 找 小乌 龟。 反正您就是犄角旮旯，您都去看看，包括那个浴室，那个旮旯什么的，就黑的地方，您都去再找找。 都没有，您也甭着急，过段时间 丢不了、啊。 他饿了，他自己就出来了。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 啊。这是 您要干嘛？我很想知道您要干嘛。 这车上的这东西是吗、 啊？ 你看的这条吧，咱们现在的这个车啊，有驾驶座手动调节功能，也有电动调节功能。好一些的车有这个电动调节座椅啊。他说我能不能把我这个手动座椅给改一个电动的？这玩意儿好用不好用啊？ 你听说过吗？你听说过有人这么干吗？ 肯定有吧，我觉得， 嗯、 因为我见到过一个。这个演员，他呢，其实开的那车是一个就挺朴素的一个车，但是从外形上看，尽管很朴素，可是钻进他那个车里，我就惊住了，整个车里面被他全方位的改装，就以那个级别的车，就七八万级别的车，本身是不可能有真皮座椅的，你知道，但它里头是一个那种。我都没法形容，就软乎的，恨不得都能带按摩功能的一个真皮座椅包着， 全部自己给改装了，是吧？ 对， 我觉得可能理论上是不能直接改装的，人原车怎么来就怎么装，因为它有一定安全系数在里面。 对， 你改了的话，它怎么也会破坏。 是， 但是您说只要是换一个座椅，或者说把它换成电动的，想的反正还不错啊。 因为电动座椅呢，它的操控单元一般来讲现在也都是在这个座椅本身上，只要它能够固定稳，而且呢咱们通过相应的咱们交管部门的这个检验是合格的，保证它的安全性， 对， 这个改装是允许的。如果说您这有一些改装它弄完了以后，就最直白的说吧，验车要是过不了，您这就是不允许的。 对，反正总而言之您怎么改那是您的事儿，反正是您的车，但是就是说这安全必须得有保证才行，要不然或者刹车呀或者出点什么状况的时候，它能不能在安全上保障您在第一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尤其跟这个安全带的配合、是否能够在危机时刻发挥作用，这个很重要。 好，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位听众的问题啊，这就是找你的那位听众。 哎， 今天有大棚吗？我可以肯定的告诉您， 哎， 今天真有。他说想问一下啊，我有一个旧手机 啊， 那手机号呢用来注册了微信号 啊， 现在我这号啊不用了、 哦、 说我能不能换成别的号码？ 能，这个都是您自己的，前提是您现在这个微信号您能正常登录啊。您自己的微信如果您登录进去以后，还是在 最底下那一溜，最右边不有一个我吗？ 嗯， 点那个我进去，有一个设置，设置再进去以后，最上头头一条就是账户与安全或者账号与安全这类的啊。进去以后就会显示您的微信号、手机号啊，还有什么应急联系人啊、登录设备管理啊等等一些信息。这个手机号就是您绑定的，您所说的您原来那个注册用的旧手机号，您点进去。它就会有一个选项啊，告诉您这个你的手机号是多少，底下就有一个更换手机号，点击后面一步一步的操作，您的那个新手机上会收到一个新的验证码，一步步的过去就可以了，没问题的。 说到这点我啊，这里面乐子特别多 啊！ 以前就是那些阿姨们刚刚使用智能手机，刚刚开始玩微信的时候，就是不知道怎么弄，然后就说有什么事点我，点我。点你啊，点你哪儿啊，手指头就伸过去了。包括那个照相你知道吧，照相的时候咱们不得按一下手机屏幕吗？ 对啊， 然后他就对准那个焦距了 啊， 点我呀，点我呀，手指头就伸过去了。 这个其实 问题点真人去了， 这类笑话可多了。这个叫什么，当时 Windows 那个系统不是桌面上我的电脑吗？ 嗯， 然后呢这个打电话给客服说这个找什么东西找不着了，客服也很耐心，您点我的电脑，你的电脑在你那儿，我怎么点？ 打一车上人家去了， 对、啊、 是吧？好吧，虽然那会儿弄不明白啊，但是也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快乐啊。现在弄明白了，就觉得真的是很好笑啊。这位听众说，大家出个招吧，春天太干了，鼻子干，嗓子难受，喝水也不管用。 喝， 这还真没什么好招。 对， 就得熬过这个季节。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对、嗯，而且你想，今天晚上就下雨了，是吧？ 对。 啊，今天晚上下雨了，反正北京就是这点好。有点雨水那个就能舒服几天，所以这个呢您除了喝水，家里面空气保湿，皮肤保湿， 对， 也真是没什么太多的说妙招哈、啊，能立竿见影解决这个问题、嗯、而且这水它也不能喝太多了呀， 在外面像您所说的喝水也不管用啊，其实前提是看您喝了多少水，这个在不增加过多的肾脏负担的情况下，咱们人啊、老听说八杯水八杯水，其实您也不一定非卡着那个量去走，每天喝个6到8杯，其实呢水分是够用的，但是这个季节我们皮肤蒸腾作用就是会比别的季节要快要高，您有意识的多喝一些水，然后呢该擦护手霜擦护手霜，脸上咱们该抹油抹油，鼻子这东西呢，如果说您老感觉鼻腔干，其实可能跟这个季节还有一些这种轻度的过敏是有关的，有一些那种鼻腔内置的那种喷雾，您可以就是不要用那种药物的啊，用那种就是咱们正常就是相当于是这种还是皮肤保养用品这类的东西，轻轻的喷一喷，不要产生依赖的前提下，它可以缓解您鼻干的症状。 好吧、嗯、反正这两天就明显感觉就是皮肤干，然后嗓子也不舒服，鼻子也不舒服。你说这前两天刚请走这沙尘，这柳絮毛毛又来了。 嗯、 你说，哎，反正自我保护好吧，自我保护好。不过今天晚上就下雨了，但是呢，随着下雨呢，气温也会骤降。 对， 所以大家呢，这两天啊，天气又凉了， 该把棉裤拿出来拿出来。 穿秋裤是吗？ 13度。 13度还真是得穿秋裤。 得穿了，明天早上。 身体不好的人还真是又得穿上羽绒服了哈。行吧，反正我相信啊，到6/1怎么也不会这样了。 我小时候就自己跟自己较劲，你知道，就是看我这个秋裤到底能坚持到什么时候。在前些年身体还好的时候，我真实的能坚持到5/1，就每年到5/1放假的时候是我正式的脱秋裤仪式。 嗯， 然后有一年我成功的坚持到了6/1，是因为那年我是在哈尔滨度过的。 还弄个仪式是吗？ 也不是，就到那天我就才把衣服正式收起来。 哦、前两年身体好的时候话里有话啊，好像你这个有点哈， 不是扛热真的需要身体好，身体虚弱的情况下你扛不住热， 把自己弄得 出虚汗。 哎呀，好吧，好，我们第一时段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啊，我们说几条大家转让的物品啊，转让的物品也是比较多的。 嗯， 哟，这个这东西挺好的， 好东西。 嗯，他说我有一台水下摄影机。 哎， 这什么牌啊？ GoPro， 这个玩这些的朋友都知道，一说这名字如雷贯耳。 我还真的不知道、啊、 你不熟是吧？ 那你说吧， 这东西好。Hero 6，这是比较先进的一个 英雄牌的呀。 哎，这 型号是 它的那个型号，对 ，Hero， 嗯，它可以放在水下，可以戴在帽子上，可以绑在自行车上，就你做各种艰险的户外运动，它都能够随时随地的把你在体验的过程当中，好比说你做滑翔伞， 我知道，我知道，现在有很多那个综艺节目不是 对 弄这个吗？ 因为你飞的时候，你胆小吓得啊， 闭着眼睛冲下去了，什么也看不见 啊。 但是呢，拿这拍下来，等回来以后，你可以看看哦，在天上其实有这些。哎呦，我都吓得都错过了。 哦、就他说是水下摄影机，但其实水上水下都可以用。 它有水防水功能，就等于是这更好的一个功能。 哦、 GoPro 这功能是很全的。 哟、嗯，那么好，你怎么不要了呢？ 他人不玩呗，肯定这是不玩户外呗。 哦，但是有真有耗这个的， 对， 全新没有开封的还，说是过年时候单位年会抽奖抽的。 你看看，挺好的。 嗯， 这个市场上现在卖价是3400啊，这个咱们可以再议价，反正全新的转让，1390106619，1390106619。 刚说刚才有听众学做面包啊，这位说我有个做面包的面包机，我就用了两三回，买的时候是398，说现在呢打算是200出手，谁喜欢谁拿走。我特别想知道的就是您为什么用了两三回就不用了。 有人不爱吃，真的，比如说我。 哦，就不爱吃用面包机做的面包，是吗？ 我爸得意洋洋的有了面包机以后天天做，做完了以后非给我带，这个死拽活拽的带了一次，说实话最后被我扔了一大半。 为什么不爱吃面包机做出来的面包呢？ 它不搁糖，我好吃甜的。 哦，那没辙， 按那白嘴，那还我那不如吃馒头呢。 但是说心里话，就是自家做的这个面包从各个角度讲 都不如外头的好吃，是吗？ 对，不是不是，品质上还是有保证的。你想搁什么搁什么吧，你好吃甜的那你就多搁糖， 对， 你好吃个什么 奶香 瓜果梨糊的你就多搁点，不 谁吃糊啊，我吃桃。 杏仁不就是糊吗，是吧？这位听众呢想转的这个很有季节性啊，今儿晚上就用得上。 哎， 什么呢？ 全新的大号雨衣，质量上乘，外加一双雨靴，60块钱转让，抓紧交易啊！下了雨人就不出售了。 不是下了雨转涨价了。 13718284652，13718284652。 这位听众啊想转的是一架星海牌的钢琴，型号是115的，是2000年买的啊。那18年了哈， 18年了。 对，说当时买的时候的是，没说。他说现在售价是3500，是这个意思吗？他写的是售价3500，是当时买的时候3500，还是现在打算3500？ 我估计是现在3500吧。 啊、哦，反正就写了个售价3500啊。 对。 他是在西城区阜成门附近，电话是18500789996，18500789996。 2000年。朗朗都已经从一个获奖的钢琴少年成长为艺术家了 啊、哦！行，我们不说朗朗，我们还是说鹏鹏吧。来，下面， 哎，这个什么鹏鹏，这是盆盆吧？你说的是 大鹏说盆盆。 春暖花开之际，正是种花种草之时。我有三个花盆转让，价格免疫，直径分别是40厘米、29厘米、28厘米，高是30厘米、30厘米、27厘米。东西在东八里庄，电话是13001984414，13001984414。 嗯，再来看这几位听众想求购的物品啊，我们先来说一个送的吧。 好， 这位想赠送全新的宠物猫咪砂盆和那个小铲子。 哦， 啊，说猫猫尿尿的工具，反正就是全套的呗，养猫用的啊。 嗯， 在魏公村请自取，说也可以送到国图地铁4号线那个地方。 哦， 电话是13621196630。人家送啊，13621196630。 来，那关注一些求购的信息。这位朋友呢想求购一张双人床，2米1米5的就可以，留的是微信号啊，他说了不方便接电话，咱们都微信联系，13552206291，13552206291。 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木质床板一张，就要一床板啊，长1米94，宽是1米26，厚要2厘米。说如果什么地方定做，也可以跟我说一声。谁家有闲置的，也可以给我。但是闲置的那个有没有正好？ 这么大的， 可 对，您这尺寸， 够您这尺寸的哈。 人家一般你说就2米1米8，这还都好弄。您这1米94，1米26，这个我怎么给您掐呀？对呀、 啊。电话是13021116863，13021116863。行，那我们先进入广告，一会儿见。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云，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它上面专门有这个新闻，您可以瞧一下、 哦嗯、 就是什么品牌，然后对比出来，然后这个效果怎么样啊，嗯，写得很清楚啊。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回馈的一些问题吧。 嗯， 咱们是先说手机还是先说小乌龟？小乌龟是个活物啊， 活物， 咱们先说小乌龟啊。 嗯， 这位说，您啊可以不管它，它饿的时候就会出来。乌龟呢爱在墙角的阴暗的地方待着。这位说，我养过乌龟，我只要一把它拿出来，它就到处乱跑，然后就找地睡觉，以后就知道找它的规律就行了。 哎， 嗯。这位说，一般是跟床底下冰箱或者是家里的花盆儿，哟，它能进花盆儿、啊、哈。 对， 说哪儿黑奔哪儿去，啊，这是我们家那个乌龟也是这样的啊。 哦、 这位听众提示了一下，他说那只小乌龟啊，你一定得找出来，有时候它不出来，最后它会渴死。 哎呦， 他说我们家有一个乌龟就是这样，最后就干死了。就是你可以放着它在那儿，但是你一定要知道它在哪儿。 哦， 嗯、然后呢，就是它一奔那儿去的话呢。你知道他在这儿，然后比如说他一天没动静，那第二天你把他提了出来，或者你给他喝点水什么的。 他针对那儿不熟悉的话，有可能他想回去找自己窝，但找不回去， 出不来哈， 对，干那儿了， 进到一个死角里出不来了。 这还真是个问题。 对、 嗯、 这位听众也分享了，他说这个乌龟啊生性胆小，所以呢他随时背着自个儿的那个壳嘛、 嗯、 说一有危险就缩进去，当然你不能惹他啊，说为了让你的乌龟更有活力，乌龟周围的环境呢应该尽量的安静。说如果你们家还养着猫和狗的话呢，最好让他们不要接近你的小乌龟。他们虽然不吃乌龟，但是呢喜欢跟乌龟开玩笑，说乌龟被惊吓之后呢，它会出现几天不吃东西的情况。 嗯，对，乌龟是，嗯，它本身因为人家活动量也小，经常我们看到乌龟有时候闹情绪，说不吃就不吃了。 对，就是那小东西吧、嗯、就是你摸不准它的脾气。 对， 它还不像猫狗，就有的时候吧他就特别乐意出来玩。 对， 就有的时候因为我他在我妈妈家嘛，我去家里吃饭的时候我就会喊他 啊， 我们家乌龟叫屁屁 好名字， 你叫屁屁，哎，他就出来，然后就到你的那个跟前儿、 哦、 你给他一块肉啊，反正就给他什么个黄瓜头啊，反正他就会吃，叼着就跑了。但有的时候呢你就怎么叫他也不出来，就不搭理你、 哦、 就脾气可大了。嗯， 您这个是一个结合了猫狗两种动物性格的乌龟， 是个有性格的小家伙、啊。 对 呀、啊，所以这个每家的乌龟可能脾气秉性也不一样啊。 嗯， 就是那您还是得找找，对吧？您翻箱倒柜的，在那个犄角旮旯找一找，就是你确认它在哪之后，你就踏实了。它如果是一天两天都不出来的话呢，你自个儿给它扒拉出来，放在盆里面喝点水什么的，应该问题就不大了啊。 嗯。 我们再来说说给孩子买手机的事儿吧。 这个也是很多家长其实都挺担心这件事情的、 嗯、 我看我们的听众也是啊， 分享了不少内容啊。 对，有的朋友呢是说呢，现在啊市面上有专门针对学生使用的手机，您可以查一查相应的这些品牌，它呢会有这种就是家长的控制功能，就是智能手机功能很全嘛，里面它可以自己孩子装很多的软件、 嗯、 如果说都装学习软件，那家长当然高兴了，但孩子往往自己管不住自己，装一堆游戏软件。而这些专门针对学生使用的手机呢是有家长控制功能的，它你不让它装的东西它就装不了，这样的话呢能保证孩子又有手机的安全便捷可以使用，但是呢又不至于让孩子沉迷于这些网络游戏当中。 我听说过一款叫小壳雷手机，好像是专门针对于学生使用的手机 啊、哦。 说您可以在网上查一下，我也听说过这个啊、 哦。 但是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说，他毕竟是中学生了， 对， 他不是小学生， 嗯， 小学生你在这方面可以干预很多，你甚至可以远程的设置控制他， 对。 但是中学生他这个叛逆的年龄，你还不能干涉太多，只要孩子对于这个手机上的一些安装的东西不太过分， 嗯、 在范围之内、 嗯， 我觉得家长应该给他这个自由度、 空间， 哎， 嗯、 所以。对于中学生这个手机，我觉得还得有一定的智能性。其实现在，刨去您刚才说的那个品牌之外啊，咱们国产的这些品牌都挺好的，而且它的那个各种档次也有，价位也不一样，不要给他买那种太贵的， 对， 就差不离的就行了， 对， 是吧？嗯， 学生用手机一定是这样，就是你这一个班里头，你要如果说小朋友他有时候自己这个意识还没有完全的建立起来，他并不是说真心的说什么想炫富啊什么的，谈不到这个，但是就是看别人有一个好的呢，他也想要。但这种东西我们也在媒体中见到过，有一些这个孩子啊，在什么卖场里头跟家长闹，不给买， 嗯、 就在地上打滚啊什么的。 中学生不至于吧？ 上次说那个就是中学生。 是吗？ 对，在中关村 好吧，那挺奇葩的。反正我个人觉得，就是家长能够远程设置功能的这种手机不太适合中学生了。一旦他知道的话，他心里会很不舒服。 他会觉得你干就是侵犯他的隐私，有这种嗯。 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求助的问题啊。这位听众说，家里孩子呀给买了干贝，不知道怎么吃。 嘿，用嘴吃啊。 你说用嘴吃，我想着我会吃啊。 好吃这个的俩吃货 占便宜没够是吗？ 好吃干贝的人，我是真不跟您开玩笑。 你吃不了这东西， 我是不吃，我过敏，但我知道有好吃的人、啊、根本说这东西到他手里还用您琢磨怎么吃，跟糖豆似的就搁嘴里就嚼了。 对，有一种可以是直接吃的、嗯、反正我看到最多的就是你看炒饭里面可以放、这个、 可以加对 啊，然后那个做汤可以放、这个、 对，提鲜的嗯， 还有就是你炒青菜，反正冬瓜里面是可以搁点什么干贝、 哦、对对对， 反正就这类的青菜其实都是可以放的， 先泡一泡、泡软了是吧， 这个不难吃啊，就是不是很难拌的，不像那个鲍鱼你收拾起来很复杂，它一般应该都是就是弄收拾好的你直接就可以做了、 嗯、 是吧 嗯， 行吧，哪位知道啊？可以提供一下， 菜 说呵呵怎么吃啊？怎么吃啊？嗯，这位听众呢，估计也是冲着你来的吧？ 啊，说什么呀？ 他说我求助，你自己说吧。 是手机照片这个吗？这位朋友他说呀，怎么能把手机里边的照片和视频提到电脑里？他说我不是不会啊，我以前会，我通过一个手机助手软件可以操作，可是昨天再弄电脑呢，就老显示让我通过 USB 连接，我明明连着线的，可还说让连接，没连上，换了个 USB 插口呢还是这样，这个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两方面的因素啊，一个呢就是您连上了，他说您没连，您看一下您连的是前面板还是后面板，电脑随着使用的时间这个增长啊，它的那个电源的那个能力，供电能力会有所下降，往往呢前面板上因为是通过这个主板后面引过来的这个线接口接到前面，经常会出现电压不稳定的情况，会导致这个手机没有办法正常的去进行一个 USB 的连接，您试试把它接到后面板上可不可以？如果说接到后面板上仍然不行啊，仍然说这个显示什么东西都没有连接，我觉得您得排查一下手机和电脑双方面的因素，换一个别的 U 盘插到电脑上能不能识别啊？如果说能识别，那就是手机出问题了，换别的东西插进去也不识别，那您看看这个电脑可能本身出现问题了。还有呢就是您之前呢您说您通过一个手机软件呢去使用，咳咳，现在呢这类的这些软件其实挺多的，不过呢以您举的这个牌子来讲，我们反正就是稍微对电脑了解一些的朋友都知道，有一些这种就是标榜人不用介入不用管全功能的这种，就是咱们过去想像傻瓜相机一样的这种手机助手软件啊，包括电脑上的这种软件，它其实对手机资源，就是对你这个手机后台的那些权限，它是全都给你揽过去的。某种程度上讲，这些打着安全软件旗号的软件，很大程度上它跟病毒软件没什么区别。您装过这个软件之后，我不知道它是不是会对您这个手机里面后台有一些程序做限制，好比说它只允许再通过自己这个软件做中介导里面的照片，不允许您再通过其他的方式，这些事儿反正这些垃圾软件公司是都干得出来的，也我们也在媒体上见到过报道，所以您既然提到您用过这个软件，所以我不是特别有信心您这手机一定还能再恢复到以前正常的一个状态上，就是这样。 好吧，不是泼了一盆冷水哈。 对，嗯，就是这类的软 泼了一盆冰水。 这类软件，反正他干的这个事情，有时候的确就是业内也一直有争议，就是说你打着保障大家安全的旗号，把手机最底层的权限都抢走了，那你和病毒有什么区别呢？这个是一个比较专业的需要探讨的问题。 嗯，好吧，这位听众问了一下，他说我照着念啊，我微信群为什么在手机页面上显示的时候，微信头像明明已经换新的头像了，这个微信群在手机页面的显示头像为什么没有更新，但是打开这个微信群的时候，头像就变成现在用的微信头像了 啊、哦、 不知道我的描述你们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 你明白了就行了啊。 嗯，你也不需要明白是吗？ 不是，你看我就你看苹果的事儿哈，都冲着你来 啊！ 我当然指的是手机啊 啊！ 安卓的事儿都冲着机童来 啊！ 大家有什么事是冲着我来的呀？ 还有一种系统叫塞班，现在已经淘汰了，以前诺基亚都使那系统，你熟吗？ 哦啊，你先说这事儿吧。 您这个问题啊，您不用太在意啊，就是我不知道它对您是不是造成了什么困扰。 塞班不是一地儿吗？ 塞班是一个 旅游胜地， 北马里亚纳联邦的首府。 哦，对呀、啊， 嗯， 哦，那我们还是说这个吧。 同时，也是那个操作系统的名字。您这个情况就是，如果说您觉得对您没有什么太大影响的话啊，您不用管它。手机呢是这样，它里面有一个小东西叫 cookie， 就是饼干的意思。这是程序上的一个小设置，它呢会自动的在您后台存这么一个版本。当有一个新的东西出现的时候呢，原则上这个 cookie 会进行自动的更新。没有的时候，当您尤其没有网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时候，储存在手机或者电脑里面的这个 cookie 它就会弹出来，方便您使用。但是呢，它没有办法做到实时的及时的更新，有时候呢系统会出现一些小的这些迟滞现象。也许您在未来不定哪天用着用着突然间发现，诶，这些头像都统一了，就是那个 cookie 更新过来了。所以我是觉得您甭太在意这事儿，俩头像就俩头像。因为啊是这样，您看着您那儿是一个头像，这儿是一个头像，俩头像不统一，对吧？别的朋友跟您一起在这个群里，在人家的那个手机上，那是他那个手机里面以前储存的这个 cookie 处在一个什么状态，根本跟您没有任何关系。您这边都调的一样了，别人那儿说不定也是两个版本不一样。所以这个事情您就借用一句，是叫英语是这么说吧， 嗯， let it be， 嗯， 就甭管它了。 哦，行， 这事儿真不要紧，没关系， 就别太在意哈。 对，您这儿就都调整好了，别人看您那儿说不定也是俩头像，这事儿不是您能干预得了的。 此时有歌声，不必太在意哈。 唱啊！ 你不必太在意，是这个吧？ 我在想的是 Let it be， Let 不是我这 Let it go 了。 你不必什么来的？就那个啊。这位听众啊，想请教一个问题，她是一位女士，但是没有说多大年龄，她就是自我描述啊，说我出汗多的时候，大汗淋漓，我白天晚上都出汗，说朋友们。有什么药能治？有什么药您不能问朋友们？有什么药您必须得问大夫啊？ 对， 就是你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就是有可能是什么情况出现了这样的状况？哪位有相似的经历？ 嗯， 可以跟您分享分享啊。就是女性有的时候在更年期的时候， 对， 有一部分会出现这样的状况，但是您没有说年龄，不知道是不是这种情况啊？留了个电话，大家不要上来就说药啊，因为我们不是大夫，没有资格说药啊。 没错， 1530-336-3528。1530-336-3528。 刚才那位朋友其实好像就是问什么来着，也留了一个电话，忘了给他说了，我查查他待会儿啊。咱们先看下一条。这位朋友问这个问题，我也把我们给惊住了，这么大的一家具城就没了。他说谁知道十里河家具城搬到哪儿去了？我们这信息真是需要更新。我觉得十里河家具城 不在了吗？ 一直在十里河那么一大片，我觉得。不都是一大溜吗？这怎么能都搬了呢？ 反正有日子我是没被我奔那边去，但是一说家具城， 啊、 就大家就会想到。 对 呀、 啊，那么大的一个集散地。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有很多听众就住在那附近。 啊， 帮我们确切以及肯定的说一下， 搬没搬？ 搬没搬？ 搬哪儿去了？ 搬哪儿去了啊？ 嗯， 好吧。这个听众想找个人啊，他是找北京无线学校， 无线电校。 哦，无线电校是吧？ 嗯，对， 北京无线电校4651班的同学，他说我们将举办毕业50周年的聚会了。 嚯！ 就着急找两个人，哎，不是两个人，他没打标点符号啊。潘明、王以圭是吧？黄新生、苏凤喜、陈龙英。 对， 我这个段的应该是 对 的、啊、 应该对，嗯，这几个姓至少比较常见的这几个姓。 对，他说请联系梁金林。这几位应该都是北京无线电校4651班的同学，如果哪位是或者是认识他们，请跟这位姓梁的朋友联系啊。电话是1565-260-9143，1565-260-9143。 这位朋友啊，这个家里的这个灶具发生点故障，他说这个燃气灶啊，前些天呢是先有一个灶眼打不着火了。昨天呢，另一个也打不着了，现在等于家里没法开火了，换了电池还是不行，现在拿火柴点火凑合着呢。这个哪位朋友知道这是怎么解决，留了个电话，6832-6227 6832-6227。 嗯，这位听众啊挺着急的，他说我这手机都不能拍照了，提示内存不足，我怎么办？ 赶紧把照片删了或者倒腾出来， 对 是吧？或者你之前拍的照片有的什么虚的呀、不清楚的呀、拍错的，你先删一下。 这是你最爱干的事儿。 因为有的时候不知道啊，就他在里面存着占的地儿，你地儿够没事儿，地儿一旦不够你就先删这些， 对， 或者是你没事的时候就是没想保留拍的那些视频你先删，因为视频占的地儿更大， 对， 就如果你着急拍的话啊，先删点，然后先把你要着急拍的照片拍上，然后回去有时间赶紧给它导出来。 嗯，然后现在应急的话您也可以看看，如果您手机微信一直用着没清理，我们之前教过把微信的缓存清理一下，也能腾出来个一两 G 的空间，够您照个100来张照片。 好吧。 嗯。 挺干的是吧？ 来个湿的。 来个湿的。好，这个湿。 春天的黄昏，请你陪我到梦中的睡下。缠绵的往事化作一缕青烟，已消失在远方。暖暖的午后，闪过一片片粉红的衣裳，谁也带不走那扇古老的真的时光，为何没能做个你盼望的新娘？淡淡相思都写在脸上，沉沉离别背在肩上，泪水流过脸庞，所有的话现在还是没有讲。 我谁知道你突然间把话筒打开了，我这还哼歌呢， 好听哈。又唱错了，算了。来，我们听着梦里水乡啊，说说这干贝的事儿啊。 哎， 有听众给我们提供了干贝的吃法， 怎么吃啊？ 啊，你不吃你就不说了。 100克大米，10颗干贝啊，先泡4个小时，要把它这个硬芯儿都给泡软了。大米呢放冷水用大火烧开，然后转小火30分钟，放入一茶匙的植物油，再放入撕碎的干贝。哦，泡完了以后就软了，能撕碎是吧？ 干贝不就是瑶柱吗？ 是啊。 啊， 我反正都不吃，我见着瑶柱我也躲着。 应该就是一回事儿、啊、 一回事儿、啊、哈、嗯、啊。再煮15分钟，关火， 放入生抽和蚝油调味儿就可以了。 嗯，其实它 这叫 什么呀？可配的东西挺多的。 这是瑶柱米饭汤还是什么？ 其实它真的可配的挺多的，就是什么炒粉丝啊，什么烩丝瓜呀， 哦， 啊，做粥啊，都是可以的啊。这位说干贝吃法跟虾仁差不多，本人感觉这个比干虾仁更好吃。 嗯， 好吧，您尝试一下啊，有结果了回头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这位听众说，现在老年人使用手机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希望请个专家给我们讲一次节目。其实你挺专家的了哈。 啊，没 我们之前请过专家，就专家呢确实专业知识特别强，但是他有一个问题， 嗯， 就他不太会描述。 Oh, 就是他说的讲的可能没有主持人清楚，就我们可能会用咱们， 大白话， 对对对，老百姓大白话能把这事儿说明白，但是专家特别爱用一些术语，所以反而让我们就是反应不过来，因为老年朋友他对好多那个专业术语他更弄不明白了，就比如说你刚才说的什么 cookie 啊，塞班什么，他不知道是什么， 对对对， 所以我们需要解释啊。谢谢您啊，对大鹏的讲解非常满意啊， 谢谢您，嗯。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啊，我们把最后这几条求购的信息说一下啊。这位听众呢想要一些老歌曲的 VCD， 他要求带中文字幕，他说我想求购一些，电话是1326-141-9934 1326-141-9934。 唱卡拉 OK， 您上网搜这些东西都有，真的 VCD 的那个画质，我跟您说对不起您的眼睛。现在咱们科技已经更新到这个程度了，别再拿那些东西毁咱们自己的身体健康。嗯， 那你不是我刚念完，你先说行吗？这给我噎的，你说说。另外就是刚才做干贝的朋友，其实也是上网一搜就行。如果您会的话 啊， 就是特别多。 对对对， 好几十种干贝的做法啊。 啊， 这位呢想求购的是八九成新的冰箱，还有液晶彩电。滚筒洗衣机、双人床，我估计是不是要 弄个家是吧？ 对对，出租房、 三人沙发什么的。他说谁需要啊，可以跟我联系，在卢沟桥附近，最好就近吧。 嗯， 电话是1352-273-3463，1352-273-346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吧。 对 对， 好吧，到这里呢，我们今天节目先告一段落啊。那么歌曲之后呢，是我们的记忆的唱片。明天同一时间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京城帮帮团。那就明天再见， 再见。 发福利了，瑞麟羊奶赞助中老年健步走公益活动，免费领健步鞋，只要您年满50周岁，认可瑞麟品牌，都能到店免费领取老年专用健步鞋一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 这鞋子啊，低八命厚，非常柔软，跳广场舞再合适不过了。 弹力很好，不压脚面，饭后走路感觉都能飞起来。 好床好头，不用弯腰系鞋带，公园溜啊，真是少不了。 是的，瑞麟羊奶作为健步走活动唯一赞助商，特别免费发放中老年专用健步鞋，柔软舒适，轻便方便，鞋前有 0.5 到1厘米的空间，大脚趾与鞋面接触舒适，不勒脚背，重量分布均匀，走路跳舞更轻松。本次活动只针对北京开放，只要您是年满50周岁，认可瑞麟品牌，支持国货好羊奶的新朋友，立刻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即可免费领取一双。 是， 如果您有朋友或者家人也想要免费领取健步鞋，可以提供相关证明。为了防止秩序混乱，重复申领，特此说明。倒计时最后2分钟，4007106108，4007106108。提醒各位，本次活动只针对北京开放，数量有限，送完。听到活动的都赶紧行动起来吧。4007106108，4007106108。 有朋友到现在还在质疑是不是免费的，有没有隐形消费？瑞麟羊奶作为健步走大赛唯一冠名商，免费发放健步鞋，就是免费领取健步鞋，专为老年朋友设计，穿着舒服，